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咁样嘅支持。本人陶杰嘅喜巡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同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咧，就一举啊轰炸咗伊朗嘅啊嗰啲核浓缩嘅原料啊、核制核弹嘅设施同埋导弹基地之后咧，咁啊虽然两人咧都系为中东和平啊有巨大嘅贡献，之但系咧都付出一啲牺牲，就系咧而家伊朗什叶派权威嘅长老啊，佢个名叫做史拉兹咧，就对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同埋以色列总理内坦雅胡咧，就发出追杀令。呢个追杀令咧系一个宗教嘅裁决，就咧佢哋嘅阿拉伯话叫法瓜。根据伊朗嘅法律咧，呢位长老咧系有权啊，系号召全个阿拉伯世界嘅伊斯兰教嘅信徒。第一就即系好似中国香港特区嘅国安法一样啊，有遥距嘅管理效果啦。第二就是啊，无论他们在世界上哪里呢，只要是伊斯兰教徒呢，就可以对两个人呢是处以钉十字架、斩手斩脚等呢这些这样的极刑呢。咁呢就此举无疑是宗教上的终极的暴力威胁，亦都呢是可能构成呢这个国际恐怖主义。咁这个叫史拉兹发出这个法瓜。这个叫宗教的裁决呢，是呼吁全世界只要你是信伊斯兰教就一定要呢是将这两个人当为真主的敌人。真主的敌人呢就是面临这样的处决了，并且声称威胁伊斯兰领袖呢的人呢都被视为与真主为敌者，是吧？咁呢此举呢就是现在对于 Donald Trump 和内坦雅胡有什么反应就未知，就现在看看是伊朗政府会不会呢是根据这一位超级的宗教长老所颁令的一个最高的释法，对于可兰经去执行。如果是的话，我觉得 Donald Trump 和内坦雅胡他们任内就没事的，但会有其他的效应。第一就是如果他们退了休，对，不做总统或者总理了，这个追杀令是终身伴随。第二，虽然他没有说到是祸及妻儿，但 Donald Trump 已经是成80岁，如果他将来是病逝的话，由现在开始他的家庭的亲属是会不会都同样是遭到这个制裁呢？那么这位真主的最高释法者呢就没有这么说，但是一旦那个情绪挑起呢，全世界的那些伊斯兰教徒如果里面有极端的恐怖主义者呢，是随时可以，譬如他的仔 Donald Trump 的仔很漂亮高大那个呢，即将入读纽约市立大学，那他要不要额外的人身保护呢？ Donald Trump 虽然年近80，但他的仔呢就仲有一片光明的前途，将来他一生他的仔同埋他的女伊万卡等等会不会是蒙受恐袭的阴影呢？这个是第二层。第三就是这些追杀令，虽然他说针对呢 Donald Trump， 但是呢解读为在这个网络的世界会不会是转移是变了针对所有的美国公民呢？即是美国人揸住美国护照或者貌似美国人的白人在地中海度假，现在你就看到了，十年前德国女总理默克莱夫人收揽了超过110万这些中东的移民入来。现在他们在里面过了10年勾下勾下，又没有工作，又没有办法融入主流社会的时候，百无聊赖，在个网络上会不会一传十十传百，建立一个執行暗杀力的烽火台。法国德国有这么多这些伊斯兰的移民，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会不会对任何美国公民会构成一个恐袭的一个威胁呢？专家说有可能。好了，第四，当他们要施以恐袭的时候， 以佢哋嘅教育程度同埋个智力，佢哋分唔分得清楚嗰个系咪美国公民呢？定系佢哋嘅定义啊？佢哋认知嘅范围，美国公民就系美国白人啦。咁如果佢哋欧洲，佢分唔分得清楚美国白人同埋瑞典、芬兰、荷兰白人嘅分别呢？定系大致啊，系要威胁晒全世界所有嘅白人呢？就系呢啲咧，系当暴力同埋愚昧啊，系一齐煽动嘅时候咧，就会下边咧系好似啊，系某地嘅政府咁啊。虽然最上级嗰个主人咧俾咗个抽象嘅指示，但系下边嘅官僚啊、警察啊、嗰啲家奴啊，执行起上嚟，咪一层要严过一层，以示咧系领取奖金啊，又或者表忠啦、啊，呢啲就系人性嚟嘅。咁所以我就估 Donald Trump 同内塔尼亚胡都唔会有事。之但系呢个格杀令如果终身有效，例如英国嘅一位都系左翼啊嘅印度裔嘅小说家啊 Salman Rushdie， 佢咧喺大约40年前写咗本叫《魔鬼诗篇》嘅讽刺小说，都系俾嗰阵时嘅教长啊高美尼发呢个追杀令。虽然高美尼死咗，但系后来都有一啲咧极端嘅恐怖分子喺 Salman Rushdie 路树迪出席一场啊推出书嘅推介会嗰度咧，系揸住把刀咧，系走埋去狂吉，将佢咧系刺盲咗一只眼啊！嗱，呢个已经系20几年后嘅事，发出呢个格杀令，所以咧系可大可小嘅。咁至于我本人咧，喺大约10年前都试过啦。即係有一位喺香港逃亡咗去台灣嗰啲，因為唔同意我對於德國啊嗰個收容移民啊嗰個言論咧，佢就將我嗰啲説話翻譯做17个语言，包括阿拉伯文咧，就寄咗俾呢個阿蓋達嘅組織咧，同埋伊斯蘭國啊，係嘛？咁咧就係呼籲佢哋嚟香港咧，係將我追殺啦，係嘛？咁當然咧，呢位 KOL 就唔係伊朗嘅教長，佢冇咁嘅地位，但系咧佢就作出同樣嘅呼籲，係嘛？嗱，呢啲咧當然就係鼓吹恐怖主義同埋煽動恐怖襲擊啊，係嘛？咁我就唔驚啫，係嘛？咁啊，雖然呢個咧17个语言係包括阿拉伯文，我就想到處周圍去，但係而家由教長啊係咁樣宣布咧，係有一定嘅權威嘅，係咪啊，鮑生？ 是伊朗不是第一次啦，即是发这些全球的追杀令。咁你都讲咗啦，印度裔的作家呢当时呢就遭受到这种咁嘅全球追杀。嗱，佢自己呢当然身受重伤啦，但是这个追杀令呢是会有牵连嘅，唔系淨係佢个人。譬如话呢这本撒旦诗篇嘅各国嘅翻译者呢多人遇袭甚至身亡。譬如说意大利文的翻译者在米兰就遇刺重伤，日文翻译者50男就遇刺身亡，尸体还在筑波大学被发现。去到93年，土耳其文的翻译者亦都在他的旅馆遭受到暴民纵火，连带30几人受伤。跟住还有种种，所以这个追杀令第一是无了期的，第二你不知道那些執行的人或者那些疯狂的原教旨主义者呢，他会迁怒于其他的人，譬如包括你说 Donald Trump 之外的家人啦，或者他的幕僚啦，又或者其实其他可能他的公司啊他的酒店啊里面的人会不会遭受到牵连呢，这些种种。所以有学者分析这个是国家级的恐怖主义。以往呢你可能会觉得呢即是撒旦诗篇都仲有啲争议啊，究竟系咪涉俗先知。咁但係今次呢 ,Donald Trump 呢只不过系同呢个以伊朗呢系进行交战啊，甚至国家同国家之间交战呢，你都唔会呢系会宣布将对方嘅领袖暗杀嘅。呢种呢就算二次大战你以嚟啊都唔会咁做。咁所以呢种呢系已经超越咗国与国嘅交战行为，绝对恐怖主义。咁当然啦，我唔知道Donald Trump点样回应啦。 咁当然呢，即系点解我而家攞嚟讲呢，即系我了解到Donald Trump，因为我自己喺10年前都俾呢个姓萧系香港大学历史系毕业嘅 KOL 呢就译咗做阿拉伯文，系对我系发出呢个间接嘅追杀令。佢呢叫嗰啲阿蓋達啊，同埋呢啲伊斯蘭國咧，叫佢哋入香港，係嘛？咁當然咧，呢啲就唔係國家級，呢啲純粹係個人嘅仇恨啊，推動嘅恐怖主義。咁好奇怪，嗰陣時中國香港特區對此咧 是完全没有任何反应。这个呢亦都是我对构成我对现在中国人所谓的当家作主香港特区的管治是深表失望的众多原因之一，是吧？ 嗯。 啊，咁而家呢 ,Donald Trump 呢就当然不同呢，佢手上呢是有枪有炮的。我相信佢唔会忍耐的。是不是会针对呢个叫做舒拉兹。呢、这个叫舒拉兹。佢虽然呢就唔系伊朗政府嘅最高嘅官员，是吧？ 嗯。 但系呢佢如果咁样呢，佢如果藏身喺伊朗呢，我相信佢唔采取行动呢，纳坦雅胡都会采取行动。如果唔系呢，你就会任由呢啲邪恶嘅势力呢系会横行嘅。因为呢你两个冇事啫，屋企人会有事，美国公民会有事。当然呢而家佢处身于伊朗，虽然佢可以话系以伊朗嘅一个呢宗教领袖嘅身份而呢，但佢本身佢系读阿拉伯文嘅。佢本身嗰个地位呢系超越什叶派同埋呢个呢逊尼派。所以呢佢而家呢个咁嘅呼吁呢，当然系阿拉伯世界，我相信阿拉伯政府王储啊嗰啲呢就唔会理会嘅，因为呢佢哋彼此中都系冇咁激进啊。但係你话呢个整个伊斯兰世界有几多亿人，加加埋埋有成17-18亿人。里面有一啲呢仇恨分子啊，眼红啊，或者失意啊嗰啲呢，係咪係好难讲嘅。因为而家个网络世界呢系到处呢系四通八达。咁呢个叫史拉兹呢，佢好奇怪嘅就係佢嘅祖先呢係有犹太血统嘅。佢以前呢一向都係咁激进。例如喺呢个伊朗喺另一个总理叫做阿马甸尼加，佢当政嘅时候曾经呢佢宣扬过呢个阿马甸尼加係话要将以色列喺地图度抹去。但佢喺国内都唔係咁激进，就宣布呢係准许呢女子足球。嗰陣時都遭到呢個舒拉茲呢係發出一個宗教嘅裁決，係禁止反對。另外仲有呢，喺2010年佢曾經發出一個宗教裁決令，就係禁止呢，佢話禁止喺伊朗嗰啲人養狗。佢話根據可蘭經呢，就狗呢係污糟嘅動物。而且因為啲狗呢係聽從人嘅指令。譬如話叫佢 sit， 嗰隻狗就坐喺度。叫个 hand， 佢就伸只手出嚟。咁由于狗咧喺西方文明国家咧系广泛成为咧西方人嘅家庭朋友，所以呢个舒拉兹咧嗰阵时亦都发出一个宗教裁决，就话啲狗咧系受到西方嘅影响同埋西方嘅污染啊。佢听到太多嗰啲西方人养佢喺屋企，就叫佢坐佢就坐，叫佢握手佢就握手，系嘛？咁另外呢就亦都呢喺2010年呢呢、這个教主呢就曾经公开讲过，係咪佢话呢个所谓嘅纳税徒游呢係作出嚟嘅，係咪咁呢就嗰啲犹太人呢係故意呢係就将自己呢係定性为呢係受害人，係咪咁另外仲有嗰啲係反对变性啊同性恋啊呢啲不在话下啦，係咪咁但佢而家到底有几大影响力呢我就唔知啦。因为我冇喺中东生活。之但係呢咁样Donald Trump 嘅话係咪係到底係点反应呢係咪就咁算数呢係咪内坦也唔咁係点呢与其佢都发出格杀令啦。咁你 Donald Trump 系咪亦都应该向呢个恐怖投资係发出格杀令呢係咪而家2025年。咁亦都呢係证实咗一啲坊间嘅阴谋论啦。就是呢佢两次争啲鱼翅呢都系伊朗嗰度呢系搵人派人去杀佢，系咪咁所以到底呢、這个哈梅内伊呢而家呢亦都系受到个生命嘅威胁。所以呢个教长呢系先下手为强，就先行呢系摇佢系悬。有冇话悬赏就唔知道，有冇话100万是俾所有嘅伊斯兰教徒捉拿 Donald Trump 同埋内坦雅胡，好似香港特区对7个海外流亡嗰啲係加以呢个叫现金嘅悬赏呢就冇喺呢方面，所以可能个吸引力呢对于嗰啲恐怖分子就少啲，因为做咗之后冇钱收， 香港嗰个咧通缉令咧系比佢嗰个咧 陶 系更 生 加成 唔使收钱噶，因为呢啲 唔使 宗教狂热分子咧，佢哋系可以相信咧、 啊、 上天堂有处女享用，咁所以佢哋嗰个驱动力咧系大过金钱啊！如果为金钱咧，你都可以收买佢，咁但系呢种咧系佢哋宗教狂热咧自细即系入咗脑、入咗血之后咧，所以先至会出现咧。你全球各地好似嗰次嘅拉什迪嗰次。翻译的人或者出版商都遭受到攻击和谋杀。咁呢啲咧就即系你冇得同佢讲道理。不过侥幸嘅系呢种宗教嘅法令咧，对什叶派嚟讲系比较即系有影响力，但系对于逊尼派或者其他比较我哋叫做世俗嘅宗教咧，就即系世俗化嘅伊斯兰教咧，就影响力不大。咁所以咧就未必话真系会突然间出现咗全球嘅恐怖袭击，不过咧，我相信 Donald Trump 嘅被刺杀嘅危险咧系会增高噶啦。不过呢点咧，我相信佢有所准备噶啦，因为自从佢第一即系竞选做总统开始，根本就已经日日都有人想攞佢名啦，或者调转更加进一步证实咗佢而家做嘅嘢系啱，因为即系好多人话伊朗系恐怖分子国家啊，你记唔记得好多左交啊？我即系成日睇见咧 ，Facebook 又好，文章又好。你哋唔好咧誤解伊朗啊！其實我去到咧，嗰啲人好友善噶，其實佢哋都咧好好客噶。嗱，仲有好多嘅歷史文化呢樣嗰樣。咁但係事實上，佢哋嘅宗教或者佢哋嘅宗教領袖就係一個國家級恐怖嘅人物，隨時可以對呢啲咁嘅敵人咧係發一個宗教嘅追殺令。咁你點樣去為呢個國家去？做公关工程又好，将佢美化又好，佢始终伊朗呢个国家，佢就有咁个血液喺里面，呢种宗教嘅狂热未必系真系个个人都有，但系只要1万个人有一个，都有10000几千个呢啲恐怖分子。咁所以咧，呢一点咧就系即系我觉得间接地啊，亦都将 Donald Trump 今次嘅军事行动，或者佢哋对伊朗嘅呢个制裁又好，或者定性又好，啊邪恶轴心。其实就不正自明咯。 咁啊，点样发出一个咁嘅格杀令咧？相信系对伊朗政权啊嗰个挫败感好有关系。因为咧喺6月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加齐咧，终于系承认话，今次以色列同埋美国轰炸伊朗嘅嗰个核设施咧，系严重破坏咗伊朗嘅啊嗰个咧核能力嘅实力、制造能力。呢个佢自己承认。所以就唔系嗰啲左翼西方传媒啊喺度嘲笑话，其实咧完全冇用，因为咧只不过系将伊朗制造核弹嘅能力啊系推迟咗咧系几个月啊，所以咧今次咧美国同埋以色列嗰个军炸行动无疑中，你睇个爆发班呢啲咁嘅格杀令系相当之成功咯，系咪？咁你睇嗰啲左交咧，亦都系嗰种愚蠢啊，系咪？一日咧甚至咧，我前几日就睇到咧。CNN 佢访问一个咧白人嘅左翼啊，嗰啲咁嘅学者啊，一个论坛，佢当然系反对 Donald Trump 同埋内塔尼亚胡轰炸啦。啊，佢又话啊，喺佢未轰炸之嘅时候，根本冇证据证明伊朗系喺度咧，就快已经实现咧系造成呢个核弹，系嘛，系冇咁嘅证据。喺冇咁嘅证据咧，你就贸贸然喐手。跟住呢个白人左交专家就话，但系你炸完之后咧，你只会令到伊朗制造核弹嘅能力咧系加快而唔系推迟，就咧仲会令到佢几个月后就有核弹。嗱呢名咁嘅左交讲嘢咧，吓系之所以幼稚咧，就系既然佢未炸嘅时候，伊朗咧喺3个呢啲核实验嘅城市有晒架撑，有晒工厂。之但系喺未炸嘅时候，佢仍然未有能力咧系制造核弹。但系你而家炸咗佢好多呢啲工厂同核设施之后，就竟然可以令佢更加快制造核弹。喂，呢个系咩逻辑咧？系嘛？当我睇到 CNN 嘅呢个访谈嘅时候咧，我就留意嗰个主持人有冇咁样驳斥。你即刻嘅反应就系咁啦，系嘛？你话佢啊系根本冇能力。啊！佢就将企图将伊朗啊，系将佢比作伊拉克啊嗰个侯赛恩啊嘛，即系话你冤枉人啊嘛，佢根本冇大量杀伤性嘅武器啊嘛，啊佢喺度制紧，但系未有咁嘅能力制成啊嘛，啊但系嗰阵时佢系有晒实验室，又系有晒有浓缩啊，啊嗰个工序喺处做紧噶噃， 嗱，跟住俾你炸晒啦，我竟然咧系可以加快啊，系佢做核弹嘅能力啊，系咪？佢已经炸晒咯，系咪啊？所以咧呢啲就系你睇而家咁嘅西方嘅传媒咧，系又冇细节啊，系嘛？然后搵一两个出嚟扮道德高地啊，带我去左交啊，系嘛？然后咧。你就覺得 Donald Trump 做啲乜嘢都係錯㗎啦，係嘛？你而家睇下成個西方個左膠都係，佢哋認為啊，只要選出一個嗰個印度婆就叫做哈里斯，哈哈哈哈哈哈咁靠住上笑喪笑上位咧，啊，佢哋認為嗰個芬太尼咧係應該咧係繼續啊喺美國蔓延嘅，佢哋認為咧美國嘅中小學應該繼續推行變性教育嘅。他们认为应该无限量收容非法移民，是透过加州然后蔓延全个美国的。就算这些非法移民是有强奸和抢掠杀人的罪行，都不应该被这个递界出美国的，是吧？他们也都认为那些超级市场被抢，只要不到950元美金的价值，都不应该是被警察去拘捕的。佢哋認為係咁啊，即係話咧，佢哋覺得美國啊嘅問題啊係唔嚴重啊，或者咧係根本冇問題。咁而家 Donald Trump 上嚟六個月咧，做嘢係唔應該嘅咯，係咪？咁而家當然啦，對於呢啲左膠同仇侵分子，包括海外一啲咧仇侵嘅 KOL 咧，我相信佢哋內心一定會暗中祈禱，希望啊係對 Donald Trump 同埋內坦雅胡啊。嗰、那個執殺嗰、那個叫格殺令啊，搖佢咧係可以早日執行。雖然佢哋其中可能有一個半個咧，亦都係被中國香港特區嘅國安法咧係搖佢控告緊或者通緝緊嘅，係嘛？ 依啲左膠邏輯咧 係就係人性嘅虛妄，係 嘆為觀止嘅。如果用佢哋依個邏輯咧，即係話 Donald Trump 而家對非法移民嗰種嚴苛或者係建立個邊界。只會激發到咧，佢哋更加去嚟美國，因為如果你唔封個邊界咧，佢哋就緩慢地嚟喺佢哋左膠度。 你封咗佢， 你封咗咧，哇！佢就會衝到嚟啦，因為咧你咁樣咧就驚佢哋驚咧越嚟越嚴咧，佢哋就嚟唔到美國。唔通即係唔通咁樣嘅邏輯係合理嘅咩？而且根據佢哋嘅邏輯，吸毒係。即係吸毒咧，係要提供方便嘅地方啊，衞生同埋有醫護人員幫佢哋監控住佢，好似加拿大咁樣呢啲叫毒品屋，咁佢哋先至能夠咧安全地吸毒，而唔會咧OD 致死。咁但係佢哋就唔會接受咧就嚴刑峻法，吸毒咧就要死刑，或者係叫做咧話呢啲運毒咧就應該打靶。佢哋就唔會接受呢啲咁嘅國家嘅法律。咁呢啲咧就係左膠佢哋。嗰種思想嘅文化就會令到個國家咧陷入萬劫不復。 但係點都好啦，我就好期待哈佛大學啊、哥倫比亞大學啦呢啲大學校園咧喺本週末發動大型嘅學生示威，係堅決支持伊朗呢位精神領袖對 Donald Trump 同埋內坦雅胡嘅搖佢格殺令啦，好唔好啊？係嘛？因為咧佢敵人嘅敵人就係朋友啊嘛，係嘛？嗱，所以咧，如果佢哋唔舉行呢啲支持伊朗咧，系格杀佢哋嘅美国总统咧，咁我会觉得好失望咯。佢哋点会系左交咧？如果系咁，佢哋唔 qualify 咯，系咪啊？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